爱上了，到天涯海角，我俩永不分手。 这首歌曲的灵感呢，是来自于葛朗和妻子一次出差暂时的分手。他有记日记的习惯，于是呢就把这篇日记写成了这首歌。亲爱的，请你不要走。上榜两周得票666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九名。第八名，北京节节音乐歌者谢林，三月的风，跳空进榜第八名。 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过那高高的山峰，吹开往事尘封的梦， 三月的风非常的轻，吹醒了长眠的眼睛，吹醒了世间万物对爱的呼唤。三月的风非常的俏，吹开了绿柳枝头无限的向往。三月的风也很暖，吹开了紧锁的眉毛，像母亲的手，温暖又轻柔。这是来自谢林的新歌《三月的风》，跳空进榜第八名，得票711票。第七名，威肯音乐王野，不是过错的错过。 让我断了想你的念头，爱你只是当时倔强不肯说，想你不是突然却无处可说，回首那些年的懵懂，这些年的匆匆，就不是过错，是错过。爱你是我当时放手的理由，想你后悔，但是不懂得把握。我保持沉默，是逃避的内疚，不知这样是不是可以把心掏空。 2017年王野的全新 EP《我可以》当中呢，最早确定的歌曲就是这一首《不是错过的错过了》，因为王野非常热衷于这样的一首歌曲，在歌词上花了很长的时间。当终于在香港的录音室当中配唱的时候，王野以低男士的语气唱出了第一句的时候，就深深地打动了配唱出名严格的制作人郭伟聪，加上运用大量的弦乐的编曲，更加地凸显了王野他沙哑又动人的唱功。王野不是过错的错过，上榜三周得票769票，上升两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晴天工作室袁子飞，我想一生跟你走。 听呼吸和心跳的运动，真心话要说出口，我想一生跟谢谢你让我露出笑容。 许久来的回眸，任时光匆匆，一生一世只做一个梦。是你出现在我眼中，我眼神就变得温柔，听呼吸和心跳的律动，真心话要说出口。我想一生跟你走，放心的投入爱中， 我想一生跟你走。这是一首非常走心的歌曲，袁子飞在歌曲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歌词直白却瞬间的击中人的心，旋律起伏是较大的，前面的低音浅唱就像是一把刀，一下一下的让人隐隐作痛。袁子飞表示要用对情感来诉说音乐，因此呢没有一点的做作，不加修饰的唱腔，饱满又蕴含张力的声音表达出了一种最真实的情感，让你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引起共鸣。袁子飞，我想一生跟你走，上榜七周得票810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07的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继续为您揭晓本期第五名的歌曲，是来自有才巨星文化谢有才，如果我消失。 如果我消失，你会不会哭？今天熟悉的脚步，来生变成陌路。 2009年，谢有才他以一首《爱一万次够不够》震撼了乐坛，歌曲迅速窜红大江南北，在各大音乐榜单当中力拔头筹。他的歌声唱出了深情与悲情的交融，感性与理性的碰撞，唱出了历经沧桑却又朴实男人的深切情怀。谢有才《如果我消失》上榜6周，得票854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台湾飘儿音乐任成浩《人海》。 把我变成无赖，脾气越变越坏，朋友变见外，生命太多伤感，自己找到活该，谁也别说未来，就说说现在，你和我 这是任成浩为《江湖之一次当先》演唱的主题歌。在这部影视作品当中呢，任成浩饰演的是主角之一的大秃，人物的形象非常的鲜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除唱歌之外另外一面的任成浩。而主题曲《人海》就是他来演唱的。这首歌曲主要是要传递一种正能量，希望那些感觉到迷茫的朋友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而这一点呢，又与影片《江湖之一次当先》正能量传递的主旨相得益彰。这是来自任成浩的《人海》，上榜8周，得票92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晴天工作室陈潇，《我爱的男人变了心》。 陈 潇，她是华语流行歌坛的女歌手、影视演员，祖籍河北唐山，毕业于河北省艺术学院表演系。2008年发行这首单曲《我爱的男人变了心》，正式出道。陈潇的敬业精神及对艺术的一丝不苟，也注定了她日后的扎实功底和艺术成就。陈潇为了这一份挚爱的初心梦想，始终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着。陈潇，《我爱的男人变了心》上榜9周，得票987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三名。第二名，滚石唱片郁可唯《电梯》。 如果 曾经相爱相厌后想起，都是命运的蝼蚁，庸碌奔忙中试过几次身不由己，所以宁愿假设你好过真实的叹息。 这首歌的音乐里充满着写实派的画面，讲述了城市当中你我熟悉却又陌生的种种际遇，描绘出了一部电梯承载的悲欢喜乐。随着旋律的悠扬起伏，郁可唯唱出了充满戏曲结构的电梯人生，感悟时间的分秒流逝，体会着现实当中的百态命运。这是来自郁可唯的电梯，上榜三周的票1012票上升两位，来到第二名。最后您揭晓第107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恭喜晴天工作室陈勇金鸡报喜夺得冠军。 是水里好风光，顺风水衣拂来香，金鸡来到你身旁，陪你一起把歌唱，前后左右好风光，天上地上放光芒，金鸡来到你身旁，送你一个吉祥。金鸡高歌南康，金鸡来报喜，金鸡来报喜，保你一个平安，保你健康。亲戚来报喜，亲戚来报喜，保你一个发财复兴城乡。本身水里好风光，顺风顺意拂来香，金鸡来到你身旁，陪你一起把歌唱。 陈勇他出生于安徽，华语流行男歌手、词曲唱作人，毕业于安徽省艺术学校戏曲科班。2007年创作了作品《留不住的温柔》《爱是烈酒》等原创歌曲。借着这首《金鸡报喜》，他也想祝大家能够鸡年大吉。上榜八周得票1036票，上升一位，夺得第107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也欢迎你加入我们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港台榜再会。 亲戚来报喜，保你一个平安，保你健康。亲戚来报喜，亲戚来报喜，保你一个发财复兴城乡。 收听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本节目由北京大兴区广播电台 FM98.6 晴天工作室、三奴公社、台湾票儿音乐、天下吉商杂志共同打造。 你好，欢迎你继续来收听第107的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节目开始呢，提醒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接下来为您揭晓第107港台榜的排名。第十名华研国际动力火车迷滩，跳空进榜第十名。 于是我卸下了翅膀，把自己释放，不再急于飞翔。我穿越了时光，双眼都闭上，心变得好。 熟悉的路，尽管遥远又漫长，脚步不曾凌乱。哦哦，思念的歌，只要跟他一起唱，笑容就会松绑。他用蜜糖温暖我的感伤，多安详。于是我卸下了翅膀，把自己释放，不再急于飞翔。我穿越了时光，双眼都闭上，心变得好宽敞。 在夜里的天堂，再不需要伪装，可以放过自己的地方。呜呜， 我不想再逞强，把一切都遗忘，静静的安躺。 自1997年出道以来，动力火车带出了很多的经典，像《还珠格格》的主题歌《当》，《无情的情书》《忠孝东路走九遍》，这次他们带来了全新的专辑《20新歌精选》。两个人开玩笑说，这是一张非常有分量的专辑。为什么呢？因为纸张用得多。不过20岁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纪，他们也希望能够把这张专辑作为礼物送给一路追随的歌迷。这首歌《迷汤》是专辑当中非常迷幻的一首作品，也是动力火车出道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尝试。由曾经为阿令、华晨宇等歌手创作过的新生代的音乐诗人王子来谱曲，而歌词呢是来自于作者武雄本身的一个故事。武雄老师想起当年年轻的时候在水族馆工作，寒冬深夜骑车返家之后，因为妈妈的一碗充满爱的热汤消除了一身的疲劳的过去，因而写下了这首充满着浓浓亲情暖意的迷汤。动力火车《迷汤》跳空进榜第十名，得票823票。第九名，中视文娱国际传媒 FS 组合，《还你自由》。我觉得人的一生总是在追求自由的一生，青春的激情会随着岁月的风蚀而消逝殆尽。活着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但是请别忘了来的路啊。我们往往在某个时刻觉得自己很不自由，但是呢，你是否应该明白，今天的不自由便是为了明天的自由过渡。这是来自 FS 组合的《还你自由》，上榜两周得票86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九名。第八名，索尼乐信，《白色情人节》。 我说我可以一起撒野，唱不完副歌不算干脆，就逞强留，但自由更 嗨，大家好，我是信。对于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希望你们在白色情人节能够过得非常的开心，找到你的另一半。 迅带来的白色情人节，跳空进榜第八名得票888票，第七名启示娱乐郭嘉问幸福小手。 每个春夏秋冬他给我依赖，没有一天不给我厚爱，静静望着我自尝愉快，望见他怒怒轻叹也解，望着秋水失恋怎应对，别要畏惧他说爱下去，太累叹温暖的诗句，观看我率先轻轻告退， 在妈妈眼中的一对娃娃的小手，比卡车的钻石华服更加的珍贵。可惜的是呢，有的时候娃娃恃宠而骄，非常的任性又妄为，往往令他又爱又恨。这样的一个话题，是我们由娃娃的小手拖着妈妈开始，到经历失意、管教及觉悟之后，长大了仍然愿意拖着他、爱护他的故事，也愿天下有妈的孩子永远是个宝，有宝的妈妈永远没有烦恼。这是郭嘉问《幸福小手》，上播两周得票914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潮水音乐张信哲《夏夜星空海》。张信哲尽管已经在华语歌坛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在音乐上的探索和努力。2016年对他来说是异常忙碌又充实的一年。年初的《我是歌手》第四季，凭借着他非常棒的唱功，让大家记忆深刻。2017年的首播单曲《夏夜星空海》是为戏剧《那片星空那片海》演唱的。上榜三周得票952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07的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港台榜第五名的歌曲，亚神音乐杨乃文《如一》。延续了前几波主打歌的精彩多元，新专辑离心力的第五支音乐作品《如一》的音乐录影带也和大家见面了。这是由知名的导演黄中平操刀指导，整体的画面呈现了简单却不失随性的风格。音乐录影带呢，以交错重叠的手法拍摄出了雄伟壮丽的山川河流，杨乃文专注的神情流转在每一个镜头，仿佛透过影像唱出了他一路走来对音乐对世界的坚定率性无畏的态度。这是来自杨乃文的《如一》，上榜四周得票999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华语世博泰和音乐郭美美，我会一直想你。关于这首《挥之想你》的创作历程，郭美美并特地的邀请到了金曲奖的作词人姚若龙作词，严小磊作曲，一起为郭美美量身打造这首纯爱的疗愈歌曲。恢宏的交响乐形成调动情绪的空气氛围，让伤情主题更加的凸显。这是来自歌手郭美美带来的《我会一直想你》，上榜四周得票1046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华研国际动力火车《只愿和你相爱》。 也许我是疯了，也许我是醉了，没有想过现在终于找到真爱，让我心动，让我感动，让我再也离不开。

摇滚巨人信推出的全新专辑《大爷们》不仅是摇滚节奏，让歌迷听得相当过瘾了。专辑当中的抒情歌曲呢，也能够唱得出男人深情的一面。歌迷直说，信的抒情歌非常的过瘾，外冷内热，信完全就是铁汉柔情。这是来自信《唱不完的副歌》，上榜五周得票1228票，上升一位，得了第107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提醒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找得到，添加好友吧，期待你的出现。最后，主持人携手金曲榜总监晴天，祝您平安快乐每一天。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台更为精彩的节目，不要走开，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几句实话，胜过那纯真烈酒。 北京时间12点整。